好啦，继续我哋 Otaka Channel 嘅 E3 2014特辑，继续系我同福田两个。嗱，最后任天堂，其实我估唔到任天堂可以录一节嘅，有咁多嘢讲。 我唔系话任天堂纯录一节，任天堂真系好多嘢讲。因为你头先我即 系，因为好多人批评佢话佢冇料到啊嘛，今次。 嗱，任天堂就冇去就一开始就系话阿社长林田聪，哇，医生话佢身体即系健康又麻麻地，就建议佢唔好去。我觉得其实系假嘅，可能系。費事去被人捉住訪問做電話啫，咁就去任天堂嘅。當然除咗阿大舊佬阿 Richie， 即係佢本身係美國任天堂嘅社長之後咧，阿宮本茂係有喺任天堂個 booth 度行啊，去做 demonstration 嘅。咁嗱，我就講正式講任天堂之前，我高呼翻之前兩間公司嘅片啦。咁Microsoft 行先嘅，咁就嗰個記招咧，令我比較印象深刻就係話，除咗有啲叫獨佔 game 之外咧，你應該記得佢 Capcom 咧，之前咪出咗個獨佔 game 係 Dead Rising 3嘅，佢嗰個 DLC 其實真係好黐線咯。那個 DLC 係點樣呢？就變咗只 party game， 就係四打嘅，就啲角色你本身 Dead Rising 啲人咧就著曬啲 Capcom 經典遊戲嘅衫嚟，又扮春麗啊，扮豪鬼啊咁樣，跟住又好多啲其他嘅垃垃雜雜嘅 item 咁咧，即係佢就用翻 Dead Rising 嘅錢，就變咗只俾。你當佢係 Mario Party 咁玩啦，係好 crazy， 即係佢個 title 咧就好自虐個，就話咩 Super Ultra 唔知乜嘢 Deluxe 乜乜叉叉，即係用翻曬自己街霸嗰啲改版啲名啦，又咩 Plus Alpha 咁，即係好自虐咯。一講完即登咗個 logo 出嚟，即成場大爆笑啦。如果你話其他嗰啲咩Microsoft 嗰啲 Halo 咯，因為 Halo 咧佢就今年就未有 Halo 5啦，咁但係咧佢就出咗隻 Halo。Master Chief Collection 就點咧？將 Halo 一、Halo 二、Halo 三、Halo 四咧就唔係 remaster 啦，係重新整一同二重新整過係 1080p， 咁三四佢應該都係 up 上去啦。佢共其實呢個 game 咧，佢就係 sell 俾 fans 咧，就唔係預你 solo play， 因為咧你玩得 Halo 全部啲 fans 1至40已經玩到好多好多次。佢好重點就係咧，我個 multi play 就咧，佢個例子就話以前 Halo 二喺 PS 喺 Xbox 咧就 480p 就融融爛爛啦，一相比之下，而家 up 到上 1080p 咧。就好靚，但系咧我哋嘅版圖咧就唔會改嘅，即係話咧以前係咁樣，而家都係咁樣，不過靚咗。所以話咧，你以前點樣玩咧，而家你坐低眯埋眼都可以咁玩噶啦。咁就預你班友係可以對戰，同埋呢套嘢點解要你坤你買咧？冇坤你要你買啦。兩樣嘢去送第一咧，就因為希羅本身之前話講咗會拍一套電視劇嘅真人電視劇喎、即係等於係加獅子嗰啲咧，就會喺入邊有啲資料咧，就會喺呢套嘢度附載呢個數碼版。我唔知係跟碟啊，定係要 download 啊。第二咧就係希羅五。嘅 multiplay 嘅 beta 就要訂呢套嘢先有，即係話你係 Halo fans 咧，就算你嗰只姿勢唔玩，你為咗個第五集嘅 demo， 你都焗住要買啦，唔該。佢而家就已經好似就快收波打啦，已經。其他嗰啲咩 Forza、咩 Horizon 二啊嗰啲都對於我嚟講都冇乜特別啦。但係佢片嗰度有比較有趣就係、Call of Duty 啦，咁就係直頭 Call of Duty 新一集咧，直頭係呢個 Microsoft 條片嘅，即係第一隻。title 再彈出嚟啦，其實都唔意外，因為以前咧 Microsoft 同埋呢個Activision 嗰個 Call of Duty 合作就好耐，因為咩先行獨佔 DLC 嗰啲全部都不嬲都有咁做噶啦，今次都係咁樣啦。即係 Cam 你問我點，我咪覺得我即係令我好意外就係點解支槍咁鬼似 Halo 啲科幻槍，因為佢叫做咩乜嘢 Advance 唔係 Future 唔係乜嘢 Warfighter 我唔記得，總之係講未來嘅 game 嘅。咁但係咧。去南韓喎，即係咧直頭係咧打到入南韓啦，又同埋好狗血咯，即係話你見到你個師傅就你手又俾個嗰啲直升機門夾住咁樣咧，又掹唔到出嚟，跟住個師傅就即係個神師就話你唔好理我啦，你走啦，跟住咧最尾就即係拱開，類似拱開咗你個飛咗上爆炸咁，見到咧跟住佢自己嘅主角仲要咧係炸到斷咗手喎，即係覺得哇係咧好狗血咯，咁就應該隻劇情都幾豐富嘅，咁同埋你話如果其他 game 方面，頭先都講過神光英樹嗰只係。做俾 Microsoft 嘅 exclusive 嘅 game 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好多都係唔係話好醒神咧，即係可能你香港人冇乜興趣，例如話Fable Legend 啊，或者一啲 Batman 啊， 唔係 Batman 係心理入邊嘅。咁其實整體上即係對於我嚟講，除咗神功英樹嘅 game 之外，其他都我覺得係一般咯。去到Sony 嗰個發表會啦，咁但頭先都講過啦，又壓尾係 Uncharted 4啦，咁佢公布咗有一扎 game， 即係例如話有嗰只叫做。Ubisoft 嗰只有隻叫做咩啊？係咪叫做有 Division 啦？即係同埋 雖然冇接乜， 即係其實佢係似你當佢係有啲重視戰術多啲嘅，你當佢係好似 Rainbow Six 咁樣咯。只不過係話佢本身有啲個世界觀嘅特別咁樣咯，就啲人就唔係著住啲軍服，係即係又話好似咩請要玩，即係令到嗰啲病。 仲唔知乜鬼中病毒啊？要佢哋扭轉翻嗰個五日內，令到佢哋啲人隔離咁心生力得啦。但係比較特別就係話佢咪有頭先話有呢個咩 MGS 啦，仲有佢本身之前咧 ，From Software 咧咪同Sony 合作過做咗 Demon Soul hit 咗之後，跟住諗住 From Software 飛去自己就同Bad Die 合作就出Dark Soul 同 Dark Soul 二嘅。佢而家呢個班底又翻翻轉頭啦，即係用翻 Demon Soul 嗰個班底嘅製作人，就出一隻叫做咩 Bloodborne 啊。咁咧就係、是、哇一個 title 一出嚟之後咧，即刻下面啲鬼佬又喺度好尖叫，咁即係大家好期待乜乜啦，非常正啦。咁仲有又係講翻Batman 啦 ，Batman 就係、是、其實 Batman 之前都講咗，原本話今年秋季，但係做唔切就 delay 到出年年頭啦。嗰條片真係好型咯，即係 Batman 全身裝甲啦，又蝙蝠車，即係雖然有啲人就覺得蝙蝠車好似勁得滯，但係喂 Batman 啲頭三集咧，尤其是頭兩集金馬得，佢 Batman 佢仲要話明，即係大家有玩開 PS 版都知道 ，PS 版有獨佔 content， 即係話其實識買嘅一定知買咩啦。 今次算獨佔 content 係 Sony 佔得比較多啲嘅，印象中。 係㗎係㗎，咁同埋我咪講下先，咁佢為咗要因為。FPS 咧不嬲都係 Sony 方面嘅弱項啦，咁今年就冇新一集嘅 Q 鬆啦。但反而咧，因為你要面對住Microsoft 嗰邊，嗱你話頭先都前述啦，Call of Duty 咁Xbox 版又獨佔 content 啦，即係先行獨佔 content 啦，同埋呢個佢本身係 Halo 啦。咁我呢邊咧，即係喺Sony 邊咧，就同奔馳，即係以前做 Halo 嗰班友咧，就 Activision 就同唔係係Activision 就同佢哋出一隻叫做。Destiny 嘅 game， 咁其實都講咗年幾兩年啦，咁今次真係有 game 戲啦。雖然你好覺得好似白曬曬嘅未來版 Halo 十分類似咁樣啦，但重點就係、是、咧，原來我哋之前咪話而家出PS4 黑機嘅出白機，仲要夾埋 Destiny 一齊出，即係因為 Destiny 本身個卡通係白色噶嘛，所以就 up 得嚟就係咯，九月出噶咯，咁佢就用 Destiny 去谷呢個白機咯。咁同埋又有好多啲獨佔 content 咁，即係今次即係變咗平衡翻咯，唔係淨係側重曬喺 Microsoft 嗰邊咯。咁其他遊戲啊，好多啲，例如話《Far Cry 4》嗰啲咧，咁其實我諗都如果唔係好話好玩 FPS 嗰啲，應該就興趣就會麻麻地咯。 因為我對於個唔玩鬼佬 game 嚟講，可以隻隻都 FPS。 要講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咧近年 GTA 都係兩邊走啦，即係兩邊都支持啦。咁 Rockstar 咧就淨係喺Sony 嗰邊就播一條 GTA 5嘅 PS4 嘅版嘅片，即係由頭到尾咧就話哦你會出啦，今秋乜都冇講，咁咧就冇講話會唔會 Sony 版多啲嘢咁啦。但係咧Sony 嗰邊有個宣傳人員咧就講就話因為咧我哋喺根據翻主機即係平台，即係講 PS3 同360平台嘅比例上咧，相對地咧 GTA 5咧喺 Sony 平台就相對地賣得多啲，即係我諗唔係嗰個數，係銷量對比翻個。主機總主機數嗰個 percentage 係咪多啲？所以咧，我都覺得第時喺 PS4 版有多啲嘢咧就唔出奇嘅。咁 少， 但係佢話佢唔講得住，咁即係 有 咯。咁即係其實都可能要第遲啲宣布 啦。咪遲啲，遲啲要作風咯。 咁我覺得如果都係一句，到而家呢刻都仲未玩 GTA 嘅，聽到呢句大家醒水啦。 好似有電腦版，我諗住 同時宣布咗電腦版。咁但係啲人玩電腦版，但係為咗玩 mod 嘅啫。如果係純粹玩只 game 就唔玩啦，因為嗰時好。舊啲版本嘅 GTA 啲人都係中意玩 mod 嘅，即係改曬改頭換面啊，整啲嘢，整啲 fan make 嗰啲嘢咯。 係依個係電腦版個優勢嘅，始終嗱講翻聽啦，本來諗住講咗幾個，今日 換任天堂啦。 係啊，講緊呢個任天堂咧 game 係最少嘅，即係如果淨係睇個 list 啊，純睇 list。 但係每隻 game 都講得嘅時間比較多。 同埋有一樣就係佢啲 game 個迴響幾大，例如大亂鬥。 大亂鬥咪留翻最後先講。 係有有有嗱。剛才講的 Bayonetta 2啦，今次就佢喺試片度又係有今次係有雙打模嘅。 上次都有啦。 Bayonetta 有冇雙打模？ 上次條片有，即係舊年 TGS。 但係嗰時咧，我哋唔知係雙打模定係要 雙打有雙打講到明㗎。一個就睇細 screen， 一個睇大 screen。 嗱，雙打模就一定有雙打模啦。跟住條片好啲啦，今次我稍為知道佢想講乜嘢，同埋有新角色出現 Bayonetta 2。 但係好重視變咗係嗱，上集 Bayonetta 咧就係咧喺啲片套咧。是打流羅多的今次呢基本上 Soul Champion 全部都是 Boss 戰來的是不同的即是很多 Boss 戰很明顯就是要因應個場景而即作判例如說我記得有一個是爬樓梯的有一個就在一個塔上面那隻東西圍繞你就是變成在不同的 Boss 戰你的玩法會有不同即變成是更加像 Action Game 而不是鐵灑碎即不像 Devil May Cry 即像一隻很 Custom Make 每一個 Boss 戰有他自己的本身的特色的玩法 嗱，仲有今次就話到明嘅，因為上次咧就因為上次就係日本字幕英語語音，今次就話到明日係有日文語音嘅。 有配音版本嘅， 即係話日本版同外國版會唔同配音啦。 係啦，因為上次係不論你咩版本都係全英文語音，不過 即係佢哋都明白日本嘅 fans 其實個數唔細咯。 同埋一樣嘢就係始終日本呢只 game 係作係少數你係日本係錄幾掂嘅動作戲。 如果你唔掂嘅，即係唔受歡迎嘅話，就唔會拍呢、這個嗰時電影嗰套片啦。 同埋應該咁講啦。game 改編做電動有段動畫嚟講，其實成功嘅真係好少。 其實呢套都唔係好成功，不過有話題性咯。 話題性咯，起碼點好佢啲風味怪，啲風味怪我覺得係好 hea 嘅嗰套動畫版。不過係我話啦，跟住 Pokemon 呢啲唔使。 Pokemon 之前宣布過，不過今次就有實景畫面睇，睇落去個 engine 咧就應該係翻舊年嘅 XY 嗰個啦。就不過其實你 Pokemon 呢一個紅藍寶石即係呢個。當年 GBA 版的 remake 啦，其實講真嗰句，呢啲連番遊戲係 fans 嘅，即係覺得你唔會太啦啦流流都會追，因為呢一個版本同係原版嘅分別就係話，因為而家新嘅 Pokemon 咧有即係嗰啲叫 Mega 進化啦，所以今次呢個Pokemon 嘅呢紅藍寶石嗰啲高級嘅獸都有 Mega 進化，大家都係關注呢樣嘢，因為其他嗰啲嘢咧都同之前分別得不大，不過係話。你出 Pokemon 其實不會死人的啦，實中啦，即係大家 係中幾多？應該咁講就係100萬、100萬、200萬 啫。點會咁少啊？睇翻 Pokemon 啲數字，真係全球幾百萬走唔甩啦。 係唔係全球係全日本定一半過百萬啦？ 唔係，因為 Pokemon 唔係日本 game， 根本外國都好，即係 唔係其實我淨係本啊，淨係本都過百萬噶啦。基本上日本二三百萬走唔甩嘅，跟住 咁如果即係 game 全球都咁賣得，係唔係日本賣得已經唔重要咧？即係最緊要全球都賣得。 殺啊！呢個 game 係差唔多叫做。有個係吹咩？差唔多 個。點解要咁重視全球咧？用翻上集 XY 為例咧，點解佢以前咧就唔係話咁重視全球發售嘅？今次咧，即係舊年 XY 咧就全球同步發售，原因就因為咧只 game 咧就有利用咗 3DS 嘅網上嗰個功能，就係可以網上拎，即係叫做 versus 啊對戰啊。咁所以而家變咗呢個版本佢未公布都好，我都預期全球各個版本都係同步發售，因為咧你唔同步發售咧就變咗有時間差，我點對戰咧？ 嗱，仲有一隻就係好似未正式全 title 嘅《塞爾達傳說》， 淨係新 VU 版《塞爾達》 係啦，就淨係話 open world 嘅啫，即係擺咗幾 樣嘢。樣嘢嘅就係話咧，平時《塞爾達》咧，大家都知道，雖然都會騎下馬、射下箭或者係揸下劍啊，但係今次條片個主角究竟佢係林克定係咩人都唔知道，即係你當佢係林克嘅話咧，又有啲古怪。但係你話當佢係啲人估係咪女仔咧，又唔係好似係女仔，淨係知佢騎只馬，跟住咧就啲怪只怪追佢啦，跟住佢就避，跟住跳起射箭射只怪。我睇有啲 Twitter 有啲網站都講就話，以前玩Zelda 遊戲咧，好重視一樣嘢就係任何一集都好咧，佢嗰個 puzzle 嗰成分就好高，即係話你去到唔同嘅版面就要用你嘅裝備或者係用你嗰個設計咧去解謎啊嘛。 因為世界傳統嚟㗎嘛。 你其實見到佢打嗰個 boss 度咧，你唔覺得係解緊謎，因為好似真係 action game 咁樣咯。即係同埋都啲人都有傳就話，今次嘅世界咧就唔係重視解謎嗰 part， 即係變咗可能真係變咗更加似。 更加強調動作。 係啊。但條片就，我諗條片嘅質素，我覺得就唔係話好 impressive。不過佢話 open world， 即係話佢一見到嗰個好即係佢 Medusa 展示嘅畫面咧，佢嗰個綠油油個草地加埋殘忍，佢話係 real time 嘅。咁佢話個 open world 就咁樣噶啦。如果咁樣嘅話咧，呢一個真係世特有史嚟第一次嘅突破咯。 不過對我嚟講，世特其實真係我都係可能即係話我啲 NDS 派嗰啲咧，我連覺得 係。 唔係喺度斬攞嚟斬雞啊，斬下斬下嘅感覺。 唔係有啲新嘗試唔係壞事嚟嘅。 冇壞事，我其實好嘅。不過感覺上，我覺得世達係即係對我嚟講係金身細骨世達係一個係不朽 game 嚟嘅。 其他公布咗個 game， 我會記得啊。如果你話無冷嘅呢個 Yoshi， 其實舊年已經有啦。今次即係話佢真係去咗一個無冷鋪度喺度講，好笑。其實即係我覺得個 gameplay 就唔係話好特別，不過係話佢用無冷積咗嗰個啲蛋啊 Yoshi 啊同啲版圖出嚟咧，其實表現是幾特別，但係你話係咪大賣驚？呢只一定不是啦。跟住就有即係新嘅 Mario 點咧，就叫做 Making Mario， 就係咧，終於大家一夢寐以嚟 手動，唔係一般人都可以做好明陷阱咯。 即係話你自己係簡單啲講，就係一個 Mario， 你可以自己設計版圖俾，即係跟住設計完就 upload 上去俾人玩啦。個問題就話咧，你設計完個版圖，因為每一個格仔都係好數據化，佢可以用翻最原組 Mario 個 look and feel 變翻好似呢個。而家 new 版即係新版嘅咯，都得。即係其實因為嗰啲框架係死㗎，只不過係換 graphic， 但係佢就可以任你揀用咩 graphic 表現出嚟。但係個版圖都係任你設計咯。條片最好笑最尾就係咧，佢自己設計咧，貼即係扯完旗之後咧，嗰個城堡咧係俾啲框遮住咧，跟住個 Mario 咧係過嚟過去都過唔到版。即係你可以整烏人啦，整啲過唔到版嘅。 即係好簡單，我有睇過啦。 喺呢魔改造版嘅 Mario， 即係你因為你得知扯完旗之後佢自動行入城噶嘛，但係整個磚咧圍住個城咧，個 Mario 係入唔到城咯，好好笑 啊！呢個即係叫做咩啊？俾你一般人去話，因為網上面有好多啦，我都睇過好多，因為 有啲自制嘅 Mario 其實 恐怖 一直都有嘅。佢呢個恐怖在例如話見到係成扎即係最 cheap 嗰啲類似一個三角形嗰啲怪咧，佢成扎喺度，一開始 Mario 跌落去踩身，哇黐線！即係踩錯咗即死嗰啲咧， 咪幾多啦嗰樣嘢，即係叫做我認為係咩官方版恐明陷阱咯，俾自己做一隻 Mario 俾玩，去玩出發神經嗰種咯。 咁但係佢實際上就係主要都係 focus on 點解？點解會有呢個設計呢？如果你以前用電視要逐格去整其實好煩，因為你都知而家 Wii U 有個 game pad 㗎啦，佢就喺用 game pad 用支筆喺嗰個把嗰個 pad 度自己設計嘅話咧，就好合理啦，變咗係任何寫一個事情都變咗合理化咯。 同埋即係當你用，即係呢樣嘢幾任天堂作風就係佢俾佢設計只 game pad 俾你覺得嗰 pad 係好有用嘅。 即係如果你唔係用個 pad 去做，你係用個 screen 去逐格整咧，你又整下整下你就覺得好嘥好花時間咯，好唔 貼心。但係你用 pad 用嘅話，你用畫好快嘅啫嘛。 拉線嗰啲或者點嗰啲object 就容易做咯。 呢樣嘢跟住 嗱 Xenoblade 啦，即係點講咧？之前兩年嘅 EP 都話即係高橋哲哉佢哋咧本身即係 Xenosaga 系列啊 Xenoblade。以前就係咁嘅，叫一個 X 嘅咩名都冇嘅，咁始終於叫做 Xenoblade Chronicle X。跟住咧，我記得舊年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咁樣條片咧，佢就係完全真係好似翻之前 V 嘅就係 Xenoblade 咁樣咧，係好 open world 身份，定係我唔知係 lobby 嘅定 open world， 即係 open world 定係好有自己個性嘅，即係機械人咁樣定家人啦嘅呢個嗰啲 party， 即係嗰啲叫做 RPG 啦。今次條片咧。是零戰鬥畫面的，全部都是講故事之後聽。而家發覺咧，我睇完條片之後，我發覺回歸翻當年宣布呢個《Xenosaga 二》咁就係咧，我唔同你講嘅咩，同你講我哋大量嘅日本動畫 feel 嘅，即係科幻遊戲嘅感覺。哇！見到啲人揸啲人坐啲機人度揸，即係幾個陣型喺度對冚啦，勁下配音，嗰啲好即係好似好 Air 化 feel 嗰啲對白咁樣。心諗根本上呢條片咧，話咧。我都知道我鬼佬班客都唔係為咗玩 game 戲啦，係要求嗰個世界觀要睇嗰啲嘢，即係咁，我播呢啲嘢你就中噶啦。 應該咁講，就係日本廠而家最明白對就係、是、鬼佬佢玩日本 game， 佢唔係希望你俾只美國遊戲，而係就係我希望你似日本 game。 即係其實好兩樣嘢咯。如果好 global， 好似 Mario 嗰啲咧，你唔好播我播片，你淨係同我講啊好有趣，即係 點玩點播得噶啦。 呢樣 game 玩得明啦。我呢只 game 擺到唔係大賣，我擺到明可能全球賣100万套甚至50万套，但係咧我係要 otaku 到盡，你係要俾曬嗰啲嘢就得㗎啦。 即係針對性嘅，因為有一段時間係所有日本廠都開發啲叫做鬼佬遊戲，變咗就鬼佬你又唔玩，日本人你又唔玩。而家 我鬼佬係細鬼玩，日本人做嗰啲咩？ 而家就咩？日本遊戲就係日本就出我日本人出日本遊戲，咁你中日本遊戲？ 即係點解我會好大印象咧？舊年條片咧？就冇呢啲嘢，淨係講個女即係立到即係其實好 detail， 即係唔好唔 detail 嘅，好 slap 到睇完咧係講 game pad 咧，但係都知係 V 版嘅再升華再靚，好靚好靚好靚，但係咧啲人反應一般喎。而家調翻轉頭咧，佢而家就係咧，我知道你哋要乜就俾曬佢哋睇，冇 game pad 噶啦。 即係好簡單，就係人龍你梗係睇佢古仔噶啦，你唔好 care， 你唔係好多 care 佢嗰個戰鬥佢畫面戰鬥啲嘢噶嘛。 類似啦，所以佢條片好 Xenoblade 先嗰條片咧。好多配音啦，個識都講嘢啦，即係你覺得好似睇緊卡通片咁樣咯。 差唔，而家係噶，依個大潮來噶啦。因為講就係你要揾創意嘅話，但係咪寫故仔之外，你揾劇本啫嘛。你都係，你劇本掂就得噶啦，你唔掂死噶啦。 咁除咗呢隻之外，咁不如入正題啦。咁其實成個任天堂 EP 最大 最重點就係今年嘅 3DS 版同埋Wii U 版嘅大運，即係嗱要講清楚先。3DS 版同 Wii U 版係唔共通，即係話咧，我唔可以攞個 3DS 版同你嘅 Wii U 版對戰啦，即係你當兩隻 game 先。而 3DS 版原本話8月嘅，而家 delay 到10月，即係話應該係喺未到感恩節之前，即係應該係 GTA 嗰個期啦，即係早少少出。而呢個 Wii U 版咧就喺聖誕咁上下出，即係出相隔兩個月到啦。咁其實咧講嘅嘢其實同前年差唔多。其實我簡單嚟講就係話，仍然講角色啦。大家都知道任天堂嗰啲。經典角色例如 Mario 啊、桃公主啊，或者係嗰啲之前公布過嘅，例如話係 Punch-Out 嗰個拳手啊，或者係呢個 Wii Fit 嗰、那個嗰、那個人啊， 嗰個訓練員 Trainer， 甚至係呢、這個係咪動物之心嗰個靚仔都有啦。咁但係咧，今次公布一個新角色啦，係人哋嘅喎，就係 Namco 嘅招牌食鬼啦。咁啲人就話：咦，又有 Namco， 即係好覺得有啲違和咁，但係其實冇所謂，即係覺得 大家合作一下啫。 咁 Slick 都試過亂鬥系列啦。今次呢個就係、光之鏡嘅、女神。 就係呢個係成條任天堂片講完曬，最尾突然間講出嚟又講翻話呢個，即係可能以為是新嘅 title 公布，原來唔係，即係話大亂鬥仲有一個除咗 Pac-Man 之外，仲有新角色就係呢、這個光神話嗰個女神。但睇落去好屈機喎，即係見佢咧，完全係咧 屈噶， 樣樣都屈噶喎。其實佢咪得，佢咪 boss 嚟噶，係咪？ 嗱，瞬間移動，青龍龍捲風乜都齊曬， 基本上全部出親所謂嘅細招都係大招嚟噶喎。 同埋嗰條片係揾沙做嘅，即係發語發明嗰間動畫公司 嚇， 就去做嘅。 嗰條 animation 係啦，那個 animation 嗰間公司 即係話林克同埋阿光神話個男主角 去打嗰時，跟住阿女神亂入嗰場。是那間動畫公司做的， 因為其實而家究竟我見到雖然話有嗰個女神對其他人嗰啲 demo， 但究竟女神是一個 player 可用角色定是一個電腦專用的 boss 角色冇提到， 唔知， 但係知會有呢個角色， 係啊，同埋我知好屈， 係啊，全部知係好，係大佬級，即係見到佢啲即係大佬級嘅角色咯。 我覺得會係嗰啲隱藏人物啊，諸如此類 kick 卡啦。 咁但係如果要講開呢、這個頭先話點解咁珍而重之，要咁重視呢、這個大亂鬥？雖然話大亂鬥咧就唔係一隻話。好似 Pokemon 賣咁多，不過大亂鬥以前咧就不嬲都淨係出家用機啦，今次第一次登陸手提機啦喺 3DS。咁佢點解會咁重視？因為大家都知格鬥比賽 EVO 噶啦 ，EVO 舊年都有翻用呢、這個 GameCube 版嘅大亂鬥做一個其中一個項目，因為其實大亂鬥喺美國嗰邊咧係個 base， 即係嗰個 fans 個 base 係好深，即係話可能到而家仲攞緊 N64 版嚟玩緊，即係話會大家會好支持呢個遊戲。 因為相比日本嚟講咧，其實美國依個合家歡 game 其實係個市場仲要大啲添。 你諗下亂鬥遊戲呢、這個大亂鬥嘅成功，甚至令到連 Sony 都要向佢致敬，出翻隻明星大亂鬥，即係話咧，其實咧呢啲 All Star Battle 係有得做，不過話 All Star 嘅大前提就唔係隻 game， 係你有夠唔夠 star 先。所以咧我都話 All Star 咧第一件事咧 Microsoft 係唔使出，因為冇 star 唔夠 star 唔夠嘅。 任天而就算連 Sony 都好咧都唔夠，但係咧任天堂做咗咁多年嘅 game。才至會足夠嘅角色去加入去，起碼唔好話好多人啦，基本陣容要夠人先咯。講翻只 game 先，咁就係其玩法都同以前係大同小異啦。但係咧，佢多咗好多唔同嘅模式，等你去即係你話去挑戰完成度，例如可能有啲單模式啊，有啲 mission 啊，即係總之好多唔同玩法。不過成個大亂鬥最核心一樣嘢咧，就係話任天堂有一個新嘅服務啦，即係應該叫做 Product 啦。呢個咧就係佢喺其實之前。因為漏咗光，在日本的報紙都有賣過，跟住任天堂都有作出回應，係即唔否認。今次終於見到真章啦，就是、叫做 Amiibo 嘅嘢。咩叫 Amiibo 咧？你可以簡單啲就係、是你都知道有時有啲我哋有啲 collectible， 例如話汽水蓋啦，汽水蓋上面有隻 figure， 咁你可以聯想起 Amiibo， 即係等於一個大少少嘅汽水蓋加 figure。咁啲咩一回事呢？咁佢基本作用咧就係、是、因為咧有一樣嘢原來唔講咧，大家都冇留意嘅。三部主機入面咧，原來係得 VU 先有 NFC 功能喎。咩叫 NFC 功能呢？即係話 短距離 通信。 即係簡單啲講，用一個好簡單，大家生活化講，直接八達通。咁原來 Xbox One 同 PS4 係冇。咁 VU 個八達通，即係個 NFC 即係邊度咧？原來就喺 GamePad 上面有一格，原來嗰個就係個 NFC 位嚟嘅。咁點樣呢？呢一嚿嘢，你當呢個叫 Mario 汽水蓋咁樣啦 ，Amiibo 啦，你就將佢擠落去嗰個位置。只要 access 到嘅話咧，咁你嗰個公仔嘅 data 就會可以撈咗落部機度。嗱，首先第一層次嘅玩法就係點樣咧？嗱，舉個例，佢冇講到實際上點樣操作。最簡單就係話，你如果我有呢啲公仔，我可以因應我咩遊戲撈入去。簡單啲講嚟話，第一個最似嘅方法就係點樣咧？唔知道大家即係其實呢、這個其實呢個 Amiibo 概念其實唔係佢原創，佢只係抄人嘅啫。市場上最先有呢啲嘢咧，就應該係 Activision 出嗰只 Skylander， 即係話係佢嘅玩法就係咧有個 board 喺度，我收咗啲 figure， 即係上去咧，嗰啲 figure 就一個 key 嚟嘅。點咧？其實所有啲頭都喺只 game 入面噶啦。咁你話原本我假設原本我係冇嗰個角色用咧，我有嗰個 figure 咧，我就可以 unlock 到個角色。其實所以話咧，根本上嗰個 figure 咧，其實有同冇都冇分別，只要你有嗰塊晶片就得噶啦嘛。即係純粹俾你攞嚟你當佢係秘技又好，或者一啲叫做DLC 都好啦。即係一個實物嘅 DLC， 咁任天堂就參考咗呢樣嘢啦。佢暫時佢就冇講得好 detail， 究竟係 game 入面點樣玩。但係你諗下啦，嗱我就揸住一個任天堂即係 Mario 嘅公仔，你大亂鬥冇理由冇 Mario 用嘅喎，呢樣嘢咪唔合理先。Mario 亂鬥使 Mario 用，佢總之就係話咧，佢比起以前 Skylander 甚至係 模仿 Skylander 嘅 Disney Infinity 再進化咗就點咧？呢、這個唔係一個 read only 嘅 process 嚟嘅，佢係可以咧雙向。你例如話呢、這個佢嘅做法就係話，我落用大亂鬥為例子啦 ，Wii U 版大亂鬥，我如果有一隻 Mario 嘅個 figure， 我擠落個 NFC 嘅 reader 度 read 咧 ，read 完之後咧，佢會辨認到哦，原來呢一個係 Mario， 跟住仲有養人嘅功能，點樣咧？大亂鬥以前咧就我冇記錯就冇養人嘅，咁今次就可以咧。將養到的資料就抄翻上去個公仔度，即係點樣呢？可能我基本 default 角色原來全部都係 level 一嘅，咁我自己玩，我練可能練練角色、練經驗、加 point 咁，加到啲嘢就抄翻上去嗰個 Amiibo 嗰只 Mario 公仔度。哇！原來我練到上下封封頂啦 ，level 50啦，嗰啲能力啊、跳躍啊、攻擊力加曬，跟住我攞去你屋企玩同你玩。喂，你係 level 一，我係 level 50，咁我做唔死你？ 呢、这個係變有啲似 save 卡。 save 卡嗱，但係咧問題就係 one save 卡咧就係佢唔使插嗰個 process， 即係話冇損耗啦，同埋就話我本身每一嚿呢啲 amiibo 都係一個 premium 嚟嘅收藏品。當然你話我而家公布一百隻，邊百隻啊？嗱，睇睇圖啦，有呢個 Mario 啦、桃公主啦、Yoshi 啦，加埋呢個係卡比啦。咁另外有啲咩咧？有啊，原來九隻啊，有呢個比加超啦，有呢個係動物之心嗰個靚仔啦。有 當 鏡鏡啦、林克啦、唔係呢個係 Metro 嗰、那個，呢個係 Simus 嚟嘅，加埋呢個 Vicky 個，即係 Trina， 即係你十個啦。佢咧而家就話對應咩遊戲咧？就對應我冇記錯咧，就對應呢個 Wii U 版嘅大亂鬥啦，嘅 3DS 版嘅大亂鬥啦，孖車八啦，新孖寶啦，即係暫時咁多。其實佢講五隻 game， 我唔係好記得啦。佢個諗法就係，你當然可能話頭先講用大亂鬥例子，佢會養一個 Mario 係勁啦。其實第二個步驟就話，如果啲角色係 hidden 嘅，可能九隻 game 佢嚟可能得16個基本角色，可能就另外八個係要打爆機先出嘅。但如果佢講哦，原來隻 game 我哋入邊係冇呢個 Donkey Kong 嘅喎，你就要用呢個 Donkey Kong 呢個角色先至可以開到 Donkey Kong 出嚟。心諗咁你又唔可以 complain， 因為基本角色都有16加。八啦，咁你再多一隻都係叫做附加價值啫。但係當你作為一個好有強迫症嘅玩家，你就好想擁有呢扎嘢，即係諗下，唔係喎，喂，明明有32個角色，我冇理由爭嗰八個唔齊㗎，咁咪買曬嗰八隻翻嚟。 同埋一樣嘢就係點我以我一個實物派嚟講就係、是、有嚿嘢擺台上面，就算你唔玩只 game 都當 即係個收藏品咯、啊。 係啦，大佬你我成日覺得我點解唔買 DLC 就係、是？大佬買完之後我覺得好空虛嗰啲，但係你話有嚿嘢，就算我唔玩嗰只 game， 我不如做裝飾品擺台。 因為而家佢咧冇講到究竟呢隻嘢係獨立攞嚟賣啊，定係跟 game 賣。嗱，用翻 Skylander 或者 Disney Infinity 嘅例子啦。如果用 Disney Infinity 咧，跟 game 度咧，直送三隻公仔，跟住佢就每一個特別公仔咧，即係啲公仔咧都會有拆開嚟賣，有啲就咁獨立一個，有啲就另外兩個做一 set， 有啲兩個加埋一個叫版圖。嗱，我頭先講落咗點解咧？如果大亂鬥應該有唔同嘅版圖噶，佢戰起上嚟咧，如果佢可能另外出大亂鬥嗰陣，佢可以做法就係咧，將 Mario Bundle 落去嗰個 game 度，即係其實佢唔出特別版係一定要你買，因為可以做 save 卡。其實我預計佢應該係送 Mario， 因為咧你冇個 save 卡嘅話，你做唔到嗰個拎去朋友屋企玩嗰個效果嘛。但係咧佢跟住將桃公主就做散賣，你點解你唔買嘅話你就養唔到桃公主？但你買咗嘅話咧，就會有桃公主嘅版圖，即其實呢一個方法就係焗你買咯。你可以當第二張 set 卡用咯。 同埋或者咁講啦，我唔介意去玩食玩嘅，即係啲物啲薯片啊、朱古力咧，佢又恰完送。 但你要知唔知？你知唔知而家呢啲嘢嘅公價幾錢？嗱，用翻 Disney Infinity 或者 Skylander 做例子，嗰啲咧一個公仔或者係一個公仔加一個版圖 strip 咧，係超過100蚊港紙嘅一嚿。 但而家百達通好平啫，百達通 都精。唔係佢，如果佢做得唔係佢做得賣平賣俾你，係咪冇錢就佢要賺你錢啊嘛？個問題就係話呢度佢呢個技術咧，比起頭先我講嗰兩隻 game 仲要高，因為咧頭先嗰兩隻 game 咧只不過係 key read only， 呢個係一個有 writable 嘅，所以佢可以再賣貴啲。我當你佢有人遲啲啦，佢賣120蚊一隻，咁你買唔買？如果你係純粹一個 unlock 角色，可能我變得賣唔賣都得。但係如果你話佢可以開毛或者係開到版圖咧，即係變咗係話。你好雞肋啦，點咧？買定唔買咧？ 一個更加痛苦嘅 DLC， 即其實係一個實物化。你感覺上，你可以插佢，哇唔係喎，你即係屈我買 DLC， 但係你點樣衰嘅，我都有個實物，我呢個係吹得走噶 ，DLC 係吹唔走噶嘛。 係啊 ，DLC 買咗之後就你死咗。 但係成日同你講呢啲都係吹唔走，你知唔知㗎？你知唔知點解吹唔走？ 係晶片記錄㗎嘛。 唔係呢個問題，你認為一個 core 玩家你買得到嘅人哋會冇啊？其實個個都有嘅，點會即係同埋樣嘢嗱，用翻頭先講個例子啦，尤其是 Disney Infinity。你知佢賤在咩咧？就係話咧， 基本可能跟 game bundle 一 set 啦，同埋有一打其他買嘅。佢喺特指定嘅連鎖店嚟話，佢喺Toys R Us 咧係特別版，例如話我本身可能有咧普通用陶色版嘅即刻船長，而喺玩具反斗城咧係有呢個透明版嘅即刻船長。咁我呢個透明公仔咧入咗只 game 咧，即係透明嘅樣，即係透明嘅角色嗰、那個 lock reveal。咁你諗下啦，如果我跟bundle 係呢個綠色唔係藍色工人褲火焰 Mario， 我出個食咗花係白色工人褲 Mario， 我要用嗰個樣或者用嗰個能力，我一定要買。咁你買唔買咧？你可以想到呢度已經係有，淨係 Mario 都可以出十幾廿隻，我唔講其他角色。 好搶 錢。第一、第二就係話咧，佢而家唔係話因為呢、這個Wii U 先有個 NFC 功能嘅，但係 3DS 佢對應但係冇嘛。3DS 咧就會對應一個外置嘅 Vita， 即係咧插落去部機嗰度，跟住拉一條線出嚟，嗰、那個 Vita 就 read 到嘅。而 3DS 版的大亂鬥都會用到，即係話舉個例，我如果我 VU 版我係嗰陣我已經買了那個公仔，有時 3DS 版咧我都可以 read 到啲 data。你可以諗到啦，因為會仲會出任天堂佢 3DS 仲會出呢個 Pokemon。如果 Pokemon 唔需要全部怪獸出一隻，我淨係叫做嗰啲叫咩啊？三隻屬性出三隻啦，可以出基本型同埋再加進化型。你想想那裡可以出幾隻？你想想那些年輕人對這些基本上呢， 這個是一個坑，這個很大的坑來的，這個還是坑，不是，不要說年輕人我都坑到了。 還有其實最大的最大的不是這件事，你說可能不是，那如果我不玩 VU 就沒事了，那剛才也說過了，它對應 3DS， 你不玩 VU， 你玩 3DS 都死。第二件事就是這些設計呢，其實你想想，其實它不針對一部機的， VU 死了 OK 沒所謂，出下部機，我下部機只要都有夠 NFC 的東西，這些公仔一樣用得到。還有呢，佢而家出雖然話第一頭炮係對應，應該佢頭炮係會跟大亂鬥 VU 版先出，但係佢講得明對應 V 車孖車版，孖車版係出咗嘅 game， 即係話我已有嘅 game 我都可以用翻呢啲咁嘅 figure， 即係話聽，其實係好大可能性，就算可能出咗嘅 game 本身只 game 入面未有嗰啲咁嘅嘢，或者可能已經有，不過佢未擠咧，你加個 patch 咪搞掂咯。 啊，明坑你嘅。 所以話其實點解我會覺得呢樣嘢係一定唔會輸，因為可能你話哦 Mario 或者係呢個Yoshi 大家冇乜興趣，其實佢唔係針對我哋啊，你一出 Pokemon 咧就贏㗎啦，其實 殺曬日本嘅殺一串手。 你諗下一嚿嘢一嚿水，你諗下佢就佢個即係佢無利幾大？ 變㗎，因為個計條數就係、是、佢最緊要就係佢真係有嚿嘢嘛！我覺得關鍵係有嚿，真係有嚿嘢。 同埋任天堂你都知道，我哋大家知道任天堂有個叫 Club Nintendo， 你知啦，即係有個會員制。佢整啲特別版吸引咧，就送你死啦！ 冇害啊，大佬。 佢唔使多，因為你限量，即係最緊要咧。呢啲嘢有二手市場，如果佢出限量嘅，可能得一千套換曬冇，呢啲嘢佢嘅市場價值就好高。 唔使講限量，總之就係咩啊？你一定 因為吸引聽到啲嘢全部都限量嘅，即係換曬就冇噶啦嘛。所以呢啲嘢咧係上 eBay 或者市場有可能賣到錢㗎。所以你明白點解呢樣嘢我話冇得輸咯？ 咁好啦，咁大致上仲有啲人仲有咩嘢補充啊？ 任天堂只是講 Amiibo 已經係贏曬所有嘅嘢啦， 一個好地，一個好恐怖的。 即係可能我哋嘅聽眾未必知道我哋講嗰啲嘢啦。如果你有機會，你可以喺 Google 度 search 翻 Amiibo 呢樣嘢咧，咁你就大約可以睇到相關嘅片同埋嘅圖像，大家知道我哋講緊嗰個啲叫做汽水蓋公仔係咩啦。 即係我認為有咩汽水蓋公仔或者日本嘅所謂叫食玩嘅高級版， 其實幾靚嘅，見佢嗰啲 design。 唔係講真，真係啊！就算我唔係，我真係好老實，我睇啲相。我唔買機，我想買翻個擺喺度，因為真係要裝飾品咯。即係就有啲人好中意，我就啊冇辦法啦，我公司唔方便啦。但好多人係中意擺成台咁嘅嘢噶嘛。咁我關鍵我就算唔玩我只 game， 我擺個成台嘅嘢都可以做裝飾。好過你打到買 DLC 擺邊度？ 跟住我有個網友都話啦，哇！如果出唔知乜乜就會掂。我話呢一樣嘢即係講緊呢個 Amiibo 咧，點解只會喺任天堂度 work 而唔會喺 Sony 或者係 Microsoft 度 work 咧？頭先我都講過，你角色。你那兩間廠家不是有角色都未必及任天堂多，所以這件事在暫時來說，即是遊戲機廠來說，是只有任天堂才做到的。你反過來要不就是 Bandai， Bandai 我跟你說正式跟臨，那就不同 了。算吧 Bandai。 好了，大致上差不多的時間都過了一小時了。好，今次 E3014， 下次是不是應該去 TGS 了？你 TGS 會去嗎？ 未知道， 因為 TGS 我今年多數都不會去。 哦，咁睇下，咁你唔會去嘅話，都會網上有好多資料嘅。 咁到時 TGS 再睇，因為 TGS 會應該會有多啲比我香港人會比較關心嘅 title 啦。 女 game 啊？ 唔係，咁未必女 game 嘅，因為始終你 TGS 係俾一般玩家啊嘛。 唔係，應該 Bandai 大量啦嘛。 唔係又跟住無雙，跟住無雙，跟住無雙，屌真係。好啦， 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多謝收聽， 拜拜。